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这样一个周五黑五，大家周末愉快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智享生活，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正式开始，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我们眼前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汽车能上网就叫做智能了吗？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哈。 我的车能上网好久了， 是吗？ 但是我也没觉得我生活智能， 能够自动去查路况，对不对？ 对，但是我不会使。 但是对于一个汽车来讲，现在智能远远不只是它要去查路况，对吧？它可能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大的平台。 我其实现在，当然我通过这期节目，我也想学到一些更新的知识吧，看看怎么能够用现有的功能，让我的车可能在驾驶方面提供更多的便利，然后使用的时候更智能。但是目前我全是苦恼， 对，只能换车，就是 我现在基本上把所有的功能关掉，然后回归到它只是一辆汽车而已，我就觉得很舒适，因为有可能是我操作不当，对于功能不知道怎么好好的利用。 我懂了，所以你今天要唱红脸，对吗？ 红是什么颜色？ 就是反对意见 啊、哦，对，上半时段是吧？下半时段再看。 下半时段啊，再看，就是听我们的嘉宾解读完之后再定夺，是吧？ 对，因为我习惯性倒戈嘛，对吧？ 那其实呢，对于这个汽车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智能的平台，那今天呢，我们两个人说了都不算，那还是要看一看来自于现场的一些情况。那是因为呢，我们的嘉宾伊娃啊，来自于凤凰科技的李燕伊娃，之前呢是特别在现场，在广州车展跟朋友们去见证了一下这样的一种智能的汽车的一些新发展。来，先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老朋友了哈。大家好，我是伊娃李燕， 欢迎。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再次跟伊娃一块儿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智能的汽车和汽车的智能，这两种的变化到底该怎么样去看待了。 每次那个伊娃来过之后，我觉得我们家就变得智能了一些。 每次会买好多东西，是吧？ 上次你们说完之后，双十一我买了智能的那个插座， 插座买了哈，对， 还没到货呢。 正常，这次双十一的物流比去年差多了。 哎，是吗？除了几项东西以外，其他都到了。 嗯，比方说 衣服鞋都可快了， 你退货都退了吧？应该 哦，还没试呢， 还没试呢， 太多了，实在。 今天我们几位同事也是，这个也是借题发挥一下哈，就是在那儿收拾双十一以后，哎，发现哎呀，这个东西退货得开始了，准备哈，很多人已经填好了退货单啊，换货单，要么呢就是这个货品实在质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个质量参差不齐，要么就是发错了颜色和型号。总而言之，好像今年双十一呢，这个体验没有那么的优质。 我今年买的都不错啊， 都不错是吧？哦，你撞上了。 嗯，哎，全都不错，我大概买了21。 你不还没试呢吗？ 21样东西，看上去目测 还不错。 首先没有色差，嗯，然后鞋是都试过，都很好。然后我还买了几个置物架，嗯，也很好，我都装好了。 太好了， 已经开始启用了。 回头你可以带到直播间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双十一的这样一个败家的小立场哈， 啊。 那当然了，这个双十一之后，我们还是应该看一看哪些数码科技的新品将要在节目当中要跟您去慢慢分享一下的。有一些呢是好事，有一些事情呢让我们可以值得就是会心一笑啊。来吧，那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各种数码行情。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些个资讯的内容要跟您去呈现。那当然了，我们也要看一下相关的配图，我们也是有图有真相啊。首先来看一下关于在这样的一个11月21号，荣耀十青春版也是正式发布了，这也是备受期待的荣耀系列机型当中的一个惊艳亮相。那本次呢青春版会有3个版本，一提到什么青春版啊，就应该知道会是比较一个价格低廉的版本，哎，便宜， 性价比高， 比较好入门啊。 哎， 其中你看配置方面是4+64啊，这个配置会比较低一些， 哦，因为今年基本上已经到达了8+128。8+256， 8+512都有，10+512是吧？ 反正就是8开头的已经都。 哎，对，旗舰机型标配是8开头，然后后面是512、1T 都有。 哦，对，嗯，但总体来说4+64也是可以 OK 的， 够用的，所以价格呢也会比较亲民一些，也就是1400左右这么一个情况。 哦，现在4+64就才1000出头。 对呀，啊，所以那天特别逗啊，我们家老爷子去这个营业厅办业务的时候，就说啊，这个办宽带续费我们趸交了2年，在联通。然后人家说了，那趸交完了以后还有我们的优待福利呀，您再添300元即可马上获得一台这个什么 vivo 的什么什么什么手机。我一听坏了，您这手机并不是 X 系列，并不是 X23， 也不是 X21， 也不是 X20， 而是一个 vivo 的一个入门款机型，它加那300元，我觉得如果说是白送的话我能接受，如果还要再加钱的话，我宁肯不加那钱， 因为现在价格是越来越相对低，然后配置是越来越高，嗯， 对啊， 性价比越来越好，所以现在这个总体来说，这个手机的价格已经压得很低了。 没错，嗯，所以我跟大家说了，说要不然的话，咱这样，咱家里呢也不是没有旧手机，您这个卡呢可以继续使着，这手机啊您别拆封了，原封就卖掉二手，还能卖个好价钱，我觉得这是一个路子，是不是？ 能卖吗？ 能卖啊，对吧？你找爱否、找闲鱼、找爱回收都可以，是不是？ 哦， 啊，嗯，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说很多的二手商品可以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利用价值。嗯，那来看看还是荣耀的事儿吧。 提到二手这个事儿吧，啊，我每次跑到二手的交易平台上都是想把我的东西卖出去， 发现 结果又买了一堆东西所以最开始想卖的东西至今也没卖出去。 嗯， 你知道因为二手平台经常也会有一些全新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哈， 你可能买那个就是我卖的有可能是吧，哈， 好尴尬。 来，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说看荣耀这回事啊。荣耀的这个发布会现场来看看图片，3D 炫光设计还是很漂亮的啊，这也是延续他们的一直以来这样的一个美艳的设计，哎，不是李艳，是美艳的设计哎，对，还是很漂亮的。那发布会现场他们要做这个珍珠屏啊，以粉丝之名纯色渐变 C 位出道，那这名字听上去真是了不得哈。那另外来讲呢，这个他们的自拍方面也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了清晰的美丽，那用2400万的一个 AI 自拍的功能，也能够让我们会觉得，哎，对于拍照方面，一个低端机器，一个千元机型，也能够让我们的拍照变得更加的容易一些。那同时呢，它的屏幕也更大，6.21英寸的屏幕，对于一个千元机来讲呢，屏幕还真是不小了。之前荣耀8X的屏幕已经是够大的了，包括8X Max 也都非常非常大了，7寸以上屏幕。变成小平板了，都已经是。那对于这样的产品，千元机的价格，我相信啊，这个配置可能是放一边， 那这种机器，我不知道作为李燕来讲，你会认为它应该定位于什么样的人群呢？ 嗯，它这个机器其实我们从荣耀的品牌来说呢，就是它主打的是年轻群体。像我们都知道荣耀其实是华为的之前的一个子品牌，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他们无论是从外宣上来讲还是跟媒体沟通的时候会特意区分开，哎，华为是华为，荣耀是荣耀，不要把我们俩拆在一起，不要华为荣耀了。 对 对, 对，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用户人群的一个品牌概念的一个区分。华为可能更偏向比如说高端商务人士，然后我们就说有钱的那一波啊，所以他出的比如说 P 系列、Mate 系列都可能偏高端一些， 保时捷系列、啊、 对对。那荣耀系列其实跟 Nova 系列有点像，那华为 Nova 系列跟荣耀系列都是说年轻群体，大学生。你想刚入门的大学，刚上学的大学生没有什么钱，又想要一款大屏手机，又想要一款好看的手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可以选择 Nova， 也可以选择荣耀10青春版，然后也可以选择小米家的，还有比如说 OPPO、 VIVO 都有这种低价位的这种手机千元机、这个它主要的目标人群还是学生。那而且大家会了解到说它主打自拍嘛，像对于尤其是再加上它这个潮流配色哈，它还把朱正廷请到现场当那个代言人、那整体的话我们会发现说，那它如果我是一个女生，我有一个海报级的自拍，然后各种 AI 美颜，然后这个卖点就很能吸引一部分刚上学的小大学大学生美眉们， 哎，对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会使用起来。 没错，你看这个代言人非常重要啊， 对对， 朱正廷一来的话整个空前的爆美、爆满是吧，整个 粉丝的力量就是这样 就爆棚了是吧。所以说 你要是也去代言的话我也会去围观。 谢谢苗山，你会买吗？ 我会的，会的。 我送你是吧？ 不是，我是觉得你可能不忍心让我买。 哎呦，我觉得就是中国好同事，中国好声音哈，真是。 不，但是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就是你再不忍心，我也会买的，真的。你无论代言什么，我都会买的，哪怕对吧？ 回头我把我那个二手手机，我贴一个标，我卖给你，好吗？你会买？ 然后就是我为自己代言。 我不是董明珠。哎呀，来啊来！那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荣耀十的青春版的发布会现场，我们来看看几张图片吧，啊，了解一下关于他们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配置情况。你看，骁龙710啊，也是准旗舰的一个芯片。之前我也记得是谁家啊，我们就不提名字了。也说710呢是自己认为非常好的一个芯片哈， 对， 也是个大厂牌来的哈。 对，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手机的产品当中，比如说除了骁龙845，然后麒麟980当这种就是高端产品才会用到的旗舰芯片，那像710其实目前来讲属于中等价位、中低端价位里面比较好的一款芯片， 就表现还不错的。 对，表现还不错。还有就是那个，再往下一点就是骁龙660 AIE， 就是 AIE 那一版可能也不错。就是现在很多厂商呢就会觉得说，我如果说在别的配置上稍微升一升，比如大屏、好的配色，这都是成本嘛。那只能在芯片这块降一降。 没错， 710是一个还可以选择的东西。 是的，来再看看图片啊，这个图片呢就是来自于在发布会现场看到的关于这个GPU 这个方面，他们也是把 GPU Turbo 啊再次加强了很多。那对于我们用户来讲，其实游戏设备啊还是必须要有一个 Turbo 一个加强版本才行的。 对，我来，哎，这我知道 啊，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基本把所有的内存都集中在你这个游戏上面。 对，这事儿你体验过对吧？ 是的。 对，所以还是比较怎么讲呢？算是信赖这个 GPU Turbo。 当然了，错过了很多台长的电话，还有通知短信。 还是要认真工作的哈，对， 因为它 turbo 了。 来啊来啊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下一张图片哈，看看刚刚我们这个提到的朱敬亭本庭，这个新造型还是非常漂亮的啊，一旦用漂亮去形容这样的一个男生，对。 现在很奇怪，都用美哈漂亮来形容 男 士，男 生对。而伊娃就不一样了，伊娃始终是那种 英俊的，伊娃是汉子型的 小姐，对不对？ 汉子型的， 哎， 你真不是汉子，你要是汉子， 那你呢？ 爷们儿， 苗山就变成了这个女神和女汉子的一种尴尬的表现。 不，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一线之隔。 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荣耀十的相关的这个一个配色跟价格哈。配色依然是四种颜色啊，这个蓝的、黑的、白的、红的，还是能够比较讨美眉们喜爱的，应该说是。 对，颜色很跳。 但是他们依然没有采用到就是华为的这个 Mate 系列这个后置镜头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会不会贵？ 这个那个镜头肯定会贵嘛。 对吧？所以就他要拉高成本嘛， 所以才卖1000多嘛， 对 吧？对 啊， 就可以了。 1000多要啥自行车？ 就是 不，这个配色相当可以了， 就是小粉粉哈。 对，这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就是你用它用俩月，然后就换了也不心疼。 哎，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就是现在的手机真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再加上渐变啊，这种各种渐变，就是颜色基本上把调色盘都用一遍了。 嗯， 可是你们买手机不带壳吗？ 对呀、啊，反正我是还会买个手机壳， 我也会带手机壳，就买上都会带手机壳，所以我就觉得，哎，就是噱头。 没错、嗯， 而且就是现在的手机，尤其安卓版啊，这个双面玻璃这个设计必须用手机壳了，不用的话就真的会碎，粉粉碎啊。 那个特别逗，我们的一位我们的领导啊，我们那个台本频率的这个总监，前两天也是这个手机屏咔就碎了。碎了以后呢，叫了一个上门修屏幕的一个小哥， 嗯， 来上门维修，用了要了他600多块钱 啊、哦，这么贵 就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我说哇，你这个被坑了不少钱。他说不是，那个小哥也怪不容易的，天也挺冷的哈。人来了以后，你说那个屏幕上边，他说你这有一个黄斑，这个点，我们给你得要修一修。因此呢，他就连这个屏幕液晶板上面这个也修了一下，碎屏呢也换了一下，然后花了600多块钱。我觉得那还是过度消费， 还是有钱， 还是有钱，对不对？ 没有 啊，对。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市场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因此说，这个碎屏险还是值得一上的啊。 嗯、 对、 嗯， 那这是今天我们的第一条资讯。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面一条资讯。 嗯， 下面一条资讯呢、啊，我觉得有必要呢，跟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好好多聊一聊看了啊。另外一位嘉宾，我们是来自 PC Home 的主编潘伟哲先生，欢迎潘伟哲。 哎 ，Hello， 大家好，我好久没有来大家的节目了啊。 对， 还特意把头发背过去了， 特别的好啊。 特别做了一个造型 啊！ 今天也是刚刚从深圳飞回来，然后一下飞机就赶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啊、 是是是， 对对对，主要来去跟我们分享一下深圳的一些个新鲜的这个情况是吧？哈，来先跟我们说说看你的所见所闻吧。嗯 啊，好的，因为这次我也是特别去参加了一个长虹不好意思是创维的活动啊。对啊，最近的这个最近的这个通告比较满啊，这个对对，是一个创维的活动。创维其实它，那是上周对不对？因为它作为一个家电品牌的一个非常有资深话语权的一个品牌呢，它最近也是发布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叫做新设备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样改变。 嗯， 但它主要是说在彩电行业啊，它准备说做一些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因为现在电视呢，大家也知道，很多互联网品牌的加入呢，使电视这个价格虽然有了一定的这个下降啊， 嗯， 但是呢，品质上并没有一个提升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电视这个东西，坦白的讲，如果想只是做一台电视出来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很容易啊。 我们去买块屏，然后呢，我们去对买一个公模的壳，然后呢去找一个随便找一个什么样这个资质的厂商啊，让他出一个电路板、 嗯、 啊，出一个这样一个背光电路，然后再出一个控制电路， 好像就齐活了， 就齐活了，然后就可以 配遥控上市， 对，就可以显示一些画面，就可以上市了 啊。 那么成本嘛，你可以在各个方面上省下来，比如说大到开模的费用，我可以买公模省开模费用、 嗯； 小到我可能比如说这个扬声器，我用小尺寸的，或者我用翻新的， 嗯、 或者我对，或者我用我要不要加音腔，可能省一个接口，省一颗螺丝，它都是一些省钱的地方。所以造出的产品呢，虽然能看啊，那但是其实感受并不好， 等于说是官方攒机。 嗯，可以这么 讲，可以这么理解， 对， 是不是、 包括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这种彩电的大厂，它可能研发人员有几千人， 嗯， 那可能有些互联网品牌的这个研发团队就几个人，他们对他们都可以去出电视， 对 对，所以呢，这样对这些传统厂商也是一个冲击嘛，因为价格越卖越便宜，渠道也利润越薄，那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 嗯， 那所以呢，他们这次呢有一系列的一些举措，然后来想力挽狂澜啊。首先呢，就是在产品上扩大产品线啊、 嗯、 啊，包括现在这些大尺寸的产品啊，75寸啊，80寸啊、 哦， 然后也拉入一些比较 再大这个进不去家门了就要 对， 就要拆阳台， 没错。然后再就是像 折叠屏， 像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上，那个 OLED， 嗯 啊，这种比较新鲜，比较前端的技术，他们也在实时跟进，也推出了一些产品，然后又发布了一些家居式的电视啊，比如说、 沙发里内嵌一电视， 类似哦， 屁股顶能出字儿。 他们出了一个叫屏风的电视啊，就是中间是电视，两边是个屏风，然后屏风上面是安了好多隐藏式的音响。然后从背面呢，这个屏风还可以定制，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定制成一个国画、山水画。然后这屏风呢是三折，左一折是音响，中间这一折呢是电视，右一折还是音响。 啊，这个我会买哎。 对， 你看我就刚才说折叠的嘛，感觉 对，然后把它把一个电视呢给它变成一个家具， 对，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对， 但它背面是啥呢？ 背面就是你可以定制的那种画， 就是电视只在一面有，另外一面是画背景。 对，再比如说做成那种像我们去一些艺术中心的看那种画展的那种展览支架的那种电视，等等，他就是想在一些品质啊或设计上进行突破。另一方面呢，他内置的系统叫酷开系统嘛， 酷开， 他说实话也是在电视行业里比较早进入到这种 智能化的， 然后带这种云点播的这种的， 对， OTT 的设备。那么他呢，现在不单独出电视了，那他把他的这个品牌融合到了这个创意里边，然后呢，作为一个系统存在。那么他们也是发布了全新的一个操作系统啊，然后呢蛮有意思的，就是把一些手机上流行的东西都放到上面了。比如说他们这次干掉了所有的文字菜单，就是说你一般我们比如说换台啊，我们选择一些设置啊，或者看一些片源的介绍啊，它都是一个照片加很多文字，它现在都改成了视频或者是纯图片的形式 啊。 然后呢，操作呢也没有所谓的菜单化，都是上下左右这样一个方向键就可以定一种操作。那么可能对新用户来讲有一定上手难度啊，但是如果说习惯了，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啊。然后就是加入了像一些小功能啊，比如像我们刷一些抖音这种软件，它没有这个软件没有一个软件的框体，就是你随时换嘛。它也出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视频会一直的切换。短视频，比如一个三分钟， 一个巨大的电子相框， 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吧？ 就你无聊的时候打开它，它可以给你刷一天，对，然后 自动刷抖音， 对，自动刷抖音。 我觉得它整体性质特别像就是小户型的出租房，真的。首先它成为一个隔断，后面是 床， 是不是？它成为一个隔断嘛， 前面是沙发，后面是床， 开间对吧？那边电视， 我们家那种小户型嘛。 哦，你们家是大开间， 对，7万多平米大开间是吗？ 这只够隔一间的，你得买好几个电视，然后隔出很多间，反正它起到隔断的作用。 好嘞。 然后你看它刚才这些，基本上家里得有网吧。像我妈这岁数的人，家里有可能没有网，或经常想不起来开路由器的人， 你去给他安了呀。 安了他也想不起来呀。 哦，好嘞。 对吧？他只有在玩爱消除的时候才想起来我有网这件事儿，你知道吧？然后这些老人如果光是只有上下左右的话觉得很艰难，所以这个电视设计首先是对于年轻人，是吧？ 是的。然后但它有一个东西我还觉得蛮喜欢的，是它跟央视的高清 4K 频道签了一个独家的合作，也就是 刚刚开的这个 4K 高清啊。 因为我们进用电视时候发现大家都说是 4K 电视，但是你接上某华或者是什么的机顶盒以后呢，就720p顶多1080p， 但4K 这种的分辨率你根本就体验不到它的细腻，体验不到它的震撼。那它这样签约以后呢，代表它有一个独家的片源接入，那么未来你这个 4K 电视呢终于可以成为真正的 4K 电视了，因为你可以看 4K 的片源了，对。那么这样呢就是你买回去在观感上也有一个升级，大概就是这样一些举措吧。 好，没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条的资讯哈。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三条，依然跟这个颜色色彩相关的。刚刚我们苗山也提到了关于这个色彩哈，包括刚刚那个伊曼也提到了色彩是千变万化，活灵活现。那么另外一种色彩是来自于一个平台，一个系统叫做 Color OS。 那这个事实上它不是个跟颜色有关的内容，它是个以颜色为去定名的操作系统，叫做 Color OS。 大家熟悉的话应该都会知道它是 OPPO 的一个操作系统的一个界面 UI 哈， 没错。 那么 ColorOS 又办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活动，也是他们的5周年的一个盛典，也是回顾了 ColorOS 5周年以来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成绩，包括他们的一些创新的体验。那么当然 OPPO 当时也展示了 ColorOS 即将带来的更多的可能，包括有美学的设计啊，差异化，满足用户们的日常需求啊等等的可能性。那其实对于我们的终端用户们来讲啊，对于一个 UI 的设计，很多人更熟悉的应该还是米 UI， 就是小米的米 UI， 从那儿开始我们才知道啊 UI 是啥意思。 是啊，啥意思啊？ 就是这个操作系统界面嘛。 你知道我是觉得现在 OPPO 吧，这些厂商已经不光是频繁的出新机和不同的机型，还有色彩，还有外形外观打动人，现在都开始卖它的操作系统，以至于他希望打造成以后，哎，我要是用这种操作系统更加便利或更洋气，而带动它更多的手机的这种 销售， 就是还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还有这种印象啊？这个早年间小米刚刚出的时候，那会儿人们都会说：“哎，我们这个新，我们这手机里边是我是三星的也好，我这什么华为的也好，我能不能刷个米 UI 啊？”都会有这种想法。那证明他这个 UI 做得好，才会有人去认可去刷他这个 UI。但是如今还有人这么干吗？ 其实早期的时候，因为安卓它在 1.0、2.0、3.0 这个阶段，它是一个非常混沌的阶段，就是，那会儿硬件也不太给力，所以基本上原生系统就卡得不行， 对 对，就没法用。可能你待机时间都不能到半天呀，有的那种优化不太好的系统啊。那这个 MIUI 的出现呢，确实是解决了很大的一部分用户痛点，就是难用、耗电、速度慢啊，这些痛点 那全占了是吗？ 就它解决了， 解决了， 对，全解决了， 啊、 对。那后来呢？我发现就是在近两年啊，所有手机厂商都在打造自己的 UI 团队。你像包括刚才讲的这个，GPU Turbo 也是从系统底层进行一些优化嘛。 对。 那么 UI 虽然说表面上看是一个皮，但实际上它包括了很多方方面面，比如说交互。你这个菜单怎么设计？你这个图标怎么设计？你这个返回方式是什么？啊，是不是手势操作？是不是这种全维度的啊，包括识别全面屏的操作，这都是很关键的。那么 OPPO 这一代，我坦白的讲啊，我觉得它真的是做的太好了。因为之前呢，大家对 OPPO 这个 UI 最大的槽点是太丑了，没有美，没有审美啊，这大家吐槽最多。因为机器很好用，拍照也能拍出很美的照片。但是就是这个 UI 啊， 太土了， 就不能解锁，一解锁就觉得哎呀辣眼睛。对， 辣眼睛。 这一代产品真的是， 华为的也挺辣眼睛。 对，有一点啊，对，但之前大家可能更多是跟随苹果， 对， 它在 UI 设计上确实，你比如说有一个阶段，苹果把它的矩形图标全变成圆角图标， 对， 然后你会发现所有的手机都在更新，都在讲我们也是圆角图标， 圆角图标， 对。但这两年可能苹果设计也没有什么可借鉴的了啊，你可以看到它很多年没有更新它的这个 UI 设计了， 都扁平化了，还要怎样呢？是不是啊？ 对对对， 未来我们要看看更多的一种设计的可能性的发展。那当然，我们要稍后呢稍微的休息一下下，我们要在半点之后啊进一小段的广告资讯，然后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跟您分享我们今天第四条的资讯内容，跟苹果有关系，不是吃的苹果，而真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Apple， 它的 iPhone X 又有重启计划了，怎么回事？我们稍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智享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各位周末愉快，黑五快乐。今天你要抢到什么东西了没有啊？ 哎呀，双十一都已经败光了，已经没有银子再败了， 所以黑五就可以省了是吧？ 要不这样吧，我这两天退货，可能能省出钱来，然后再去烧一阵儿。 好意思的。 哎，真的，我这次收到的货 没话说哈。 这次收到的货简直是空前的合适，所以我找不着什么理由。说实话， 真是难得能够买啊！ 但是我实际上实在想吐槽一下当天，这衣服应该怎么说呀？就是那一天的那一天的狂欢夜之前那个晚上的晚会，实在是太糙了。 可那个晚会还有太阳马戏团呢，上演了一期非常精彩的杂技大秀， 演得非常好。但是你能看到。完全很清晰看到后台的混乱和前台剪片子都是剪在了一起， 就是比较的协调很乱啊， 没有协调， 太不专业了，就是说 没有协调感觉，一不小心你就看到了，哦，后台正在催场呢， 你还看电视呢？ 哦，看呢。 啊，我们都是听广播的， 因为我们家的 WiFi 是靠歌华预存那个歌华有线费，然后送的。 哦，这样。 我必须支持嘛，某华。 那会儿我们都在忙着去清空购物车，没空看电视。 哦，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平常网速都不好，在那一天 更 空前的 好啊。真的吗？ 嗯。 带宽瞬间变成一个 G。 这么说吧，我为什么不好意思退货？是因为我这次收到的货品大部分都得到了前半小时或前10分钟下单有礼相赠这个活动。 哦， 所以网速说明不错， 这看来还真的是关注双十一的人哈，苗山。 我天哪，我是提前一个月开始，我就把所有东西搁购物车，你知道吗？那一天你记得咱们在上节目吗？啊，不对，你没有上，是周日我的节目。周日那一天，我才觉得，我的天，我准备2小时加直播2小时，我这4个小时不能看，简直浪费了4小时。我觉得我那一天时间不够过。 哇， 就不够用。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真实的一个女性消费者们在我面前说双十一有这么大吸引力的人。李燕，你会有这么大吸引力吗？ 没有，我双十一没有买什么东西， 我什么也都没买。 我是属于那种不太喜欢凑这种热闹的人，因为我脑子不太好使，就是那个双十一不是 不是，你知道吗？你内心不缺爱，像我们特别缺爱的人，需要通过这个来弥补内心 的。他 的 物质需求已经满足了。 物质 不，主要是囊中羞涩，已经没有什么可发挥的地方了。 啊、这是实话、啊。 咱俩区别是你有人帮你清空购物车，我得自己清空。 不，人家是直接给他都删除那个清空，你那是自己下单。 我这边删除删的还挺溜的。 哦，真的。 来，韦哲他们家，韦哲他们家那另外那一位呢？怎么样？你拦着了没有？ 是这样的，就其实我还想说帮他清空一下购物车，但是当我问他 是、 哎、 删还是清， 你几月生的？我得照着这个月份。 对，但我在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付完款了， 我已经清完了。 啊，我说你怎么这么快的速度？他说真的很便宜啊。 你什么时候问的？ 就是在11月 十号的晚上11点多的时候， 那就是说还没正式开抢， 对，还没有正式开抢， 他已经清空了，他已经花钱啊，预付款是不是？ 对对对，他已经都付完了。 那你没有把后面那个尾款给收交了吗？ 然后我就睡去了。 哦，你看，就哎，综上所述是假惺惺，你知道吗？ 很多就是这样的，因为今年双十一跟往年不太一样。你看，往年都是只有双十一那一天， 对， 那一天才有活动。但今年整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是这样的一个购物 季。不是的，你们不抢这一天的人，你们没有发言权。我给你 们 讲一下， 没有他那个满400减50，只能在那天的时候、啊。 对，是的， 对、啊， 只能在11月11号。所以前两个小时 四百减五十 的交易量特别高。 对， 但是你要知道，京东平台那一个整个月都可以满400减50跨店啊。 没错，11月1号开始的。 但是价格不同啊！ 天哪，可是算这个 我有对比过啊， 一样的，很划算。 今年就是算这个优惠的这个方式很麻烦， 很麻烦，很麻烦。 就是你要在某一个时间，要怎么用一个哪一个券？ 不行， 然后再叠加某个券， 我不行了、就是。 我数学不好，我数学从小就不好，我算不 明白。我觉得我也不行。 不，我跟你们讲一下啊，那些券我也算不过来，我觉得可以忽略。而且那靠手气那种我也不拼，但是我拼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你常买的东西，你大概知道它是什么价格， 是的， 你就把它放在购物车，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大的变化。另外呢，像刚才伟哲提到的满400减50或满200减20这个券，一定是当天可以用的。另外，在这个双十一期间呢，每个店铺都会有一个满5元减5元的券，所以总体来说，你只要知道这些之后就够了，你不用算别的。它确实 很厉害啊！ 他就是主要盯着是淘宝、天猫这样的一块内容，是吧？ 我的经理不能支持我再盯着京东。会死人的，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指定京东，所以京东它整个月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那明年我们配合一下吧，我只关注这个，你关注那个，然后咱们俩在11月10号研究一下。 我们可以拉个群，然后把这些尖货、便宜的货都往里扔。 我一会儿就发给你，我们同事总结了一个黑五单，然后一会儿发给你。 哎，我也有心得。 今天晚上还能抢一波是吧？ 对， 比如说前两天我买了一个音响，那现在的售价是1500多嘛、然后在黑五期间，这个一个海外购的平台的、只要1200块钱买俩。 啊， 你另一个现在是不是可以卖给我？ 它可以组成一对儿用。 哦， 这个牌子，小豪还是很喜欢的。 我知道了 ，S 开头的是吧？ 对的，对的。 哎，我知道了 ，S 结尾的是吧？ 对，非常喜欢，非常喜欢，5个字母的哈。对对对。 对，我觉得蛮划算的嘛。 对对，正面反正看 logo 都一样哈。对， 大体知道了。 那个，我当时的在双十一期间，我是这样的，我没有在天猫跟京东平台买东西，反而我会在另外的一家，就是 难道是某多多？ 不是不是个正经电商平台，它是一个跟这个常旅客的平台相关的，叫卖生活那边。它的价格呢比当时天猫京东的价格呢可以说都基本上一样类似，但是它便宜100块钱而已。我觉得作为一个4000元级别的东西便宜100，我觉得我非常开心了，已经是。 是， 我双十一总价都没抢到4000，所以 我买的是一个大件，买了一个就是冰柜啊，买了一个冰柜。 你们家还能装下冰柜呢？ 立式的一个冰柜。 你们家还能装下立式的冰柜呢？ 然后呢，就是说它关键是可以一个里程积分大促。 我刚想说， 他当时赠送你一个3倍积分， 所以你得到了12000是吗？ 不是，没有，它这台设备是积1000多个里程。所以我可以一下积到了4000多个里程， 然后换什么呢？ 还挺划算的。 你北京飞趟上海才能积1000多里程啊！你飞了2趟北京上海往返， 但这个里程是可以换机票的里程。 当然了， 对，那还挺划算的。哇， 但你有假吗？ 什么？ 但你有假吗？ 没关系，这个不重要，不重要。对，假还是有的，我还没有休呢，下个月我都要走了。 我的美好岁月过去了。 是的。我们题外话啊，既然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购物消费方面的话，我们就看看这个购物消费方面在这样一款手机当中体现的如何淋漓尽致，那就是 iPhone。在这个今年的新 iPhone XS 跟 S Max 上市之后，发现销售过于低迷。但是苹果呢就不得不被迫重新开始生产 iPhone X 了。 哎呦， 之前说 iPhone X 不是停售了，下架了哈啊！好，我们重新开始生产 iPhone X。 对啊，XS 打脸不打脸 ？XS 它又不能降价，那怎么办？想促进生产就 它不是有XR 吗？但是 R 卖的也没有那么好， 那个也不能降价呀。 对， 说了归其就是它新产品不能降价，这更打脸。 但是呢，在拼多多平台，当时我所看到的哈，居然有买 iPhone X R 可以最多拼团买减800。平台往里做补贴的，他真的是赔钱在卖，苹果没有亏，平台亏了， 也没有，就是拿广告客户 顶一顶嘛， 就是互相折嘛，对吧，拆东墙补东墙，就是就这么同一面墙互相拆。 当时搞这个活动的商家其实我还认识， 是吧， 一家上海的一家手机分销商。 嗯， 对， 你说多可怕这件事情。那我们还说回来啊，关于 iPhone 10X 就是不是 iPhone 10 这个复产啊，这个二位怎么看待？ 我觉得当时发布会的时候发 10X 和那个 iPhone 10S Max， 哎，我每次读这个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费劲。但是他们发完的时候，我们当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哎，现在买 iPhone 10的好时机来了， 是吧，都 是 这么想的。 就是觉得最合适的就是 iPhone 10， 因为我其实特别瞧不上 10R、太厚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体验过实体机啊，就是那个机身太厚了，又沉相比于其他的我感觉还是太厚了。如果你再带上个壳、整个就并不太好看，而且它是单摄，虽然它通过算法能做到说我们就是背景虚化的这种效果，但还是没有觉得特别的好。然后 10R 的话现在消费者不买账，然后 10S Max 实在是太贵了，所以大家又买不起来。那这样的话就只能说把 10 再升起来，要不然它的用户就被华为抢走了。我 对对对，所以说呢 iPhone XR 到现在来讲它的这个处境还是有点小尴尬的， 尴尬。 但是 iPhone X 本身其实还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用户们的认可的，但是却被停售这个事情真的很难理解，是吧？ 其实是这样，我个人觉得嘛，现在的手机市场跟三年五年前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苹果有很大的号召力，就是我出一款新品， 大家都会买， 你买就好了，肯定是最先进的或者最超前的。 买得起， 那我们买不起了。 对，那时候是，现在也有号召力，只是囊中羞涩， 太羞涩了。 太贵了，一万多块钱买一部手机，我真觉得太贵了， 太奢了。 这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是，当时如果他卖一万多，可能也会撬动市场，因为确实其他产品跟它差距太大了。但是放到今天，我们可以讲到一个可能1000多块钱的产品，跟它来相比，从体验上并不输。我们不讲品牌啊，我们只讲体验，并不输。比如说，最常用的几个功能，比如拍照，比如说这个开微信，打电话， 这几个功能、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差别， 没有差别，而且可能比你 iPhone 还溜，对不对？ 对 还快。所以呢，那在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呢，大家还是否愿意付出这么高昂的价格？对 对，也没有很美。也没有美到让我惊艳到必须买不可。 对， 刘海该在还在， 对， 是吧？ 对。 还有第二呢， 后背的颜色也没有渐变。 没错。第二是什么呢？它的产品跨度不大，因为你把这个产品你翻过去放在桌面上，你会发现 都一样， 都一样， 没差。 比如说 iPhone X 和 iPhone XS， 那你说两个产品，你真的跟它放到桌面上 一模一样， 你只能看它摄像头的位置来区别，哪个是上一代，哪个是这一代， 对， 有了1-2毫米的改变。 而且从功能上来说也，它毕竟是个小改款，这种感觉也没有说特别大的功能。那消费者又不傻，对不对？我干嘛要多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个新款？我还不如买 10 呢， 10 已经完全够用了。 或者说在当年8和 10 的那个阶段，就是哎，我拿出 10 大家就知道这是最新的产品，但是我拿出 10S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最新的产品， 最新的产品， 因为你还在用去年的 10 呢，所以就基本没有什么换机的这样一个 必要理由。 对，你像 而且现在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年轻人也很穷啊， 没错没错， 大家都在创业，大家刚刚开始工作，很囊中羞涩。 而且呢，以前一台手机你可能用个3年、两年都很正常，现在换机周期3个月。那你花 这么快吗？ 哇，伟哲兄，你这3个月就 现在 我也难，我也难。 现在的国产手机厂商，他们都在对都在这样一个频率上，其实大家还是很有需求。你想1000多块钱或者几百块的手机，你用3个月以后，你比如说你 用不了了， 你卖给那不会。比如说你卖给一些回收的渠道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你再添点钱又可以买最新的产品， 你还能够卖个好几百，对吧？ 对， 然后你再添点钱可以买个新手机玩嘛，对吧？ 从他的这个止损率来看的话，10000块钱的损失和几百块钱的损失，那它的按照比例算的话也是差很多的嘛。比如说10000块钱的，你要损失一半，就只有就损失5000块。 我损失一台 iPhone 8掉。 对，你1000块损失一半，500块嘛。 对啊，对啊， 成本低嘛。 然后 没那么心疼， 再加500-600，可能又买个当时候最新发布的产品了。 对对对。 而且说实话，现在很多国产手机是升上来了，从质量上，包括外观设计上，包括刚才提到的 UI 设计上，没有之前说差别那么大。但你看国产手机的价位在哪里？你要买一个 10R 现在要6000多， 没错。 然后买一个，比如说华为 Mate 20，还不是 Pro， 20的话才4000多。 对。 然后 Pro 的话也没有很贵， 也 5-6000 嘛， 对吧？ 但问题是， 这个五六千它能带来的体验和你 iPhone 的体验其实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对，你比如说 Mate 20 Pro 它的这个欲罢不能的四摄，对不对啊？三摄啊，不好意思，那开玩笑，欲罢不能。 对，什么超广角、 超广角啊、超长焦啊、微距啊，然后又大底的这个普通的这个主摄像头啊， 对呀， 这些都是 iPhone 不具备的。 对， 所以讲它现在的竞争力这么弱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拉高售价，我觉得这个有点 不太明智，可能太高估了我们中国年轻人的这个消费能力。我觉得有可能 他们太不了解中国人了， 太不了解我们了、 他们太像 DNG 了。嗯， 对，就我都没有，我都决定不去参加他的晚会了。 对对，以后发布会也不去了， 我也不去了，我也不去了。 好， 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可能是对其他国家市场还是不够了解，因为他本国市场和我们形势真的不一样。他的运营商 人家都是运营商市场，很少有人会买裸机，对吧？ 也很少渠道去买裸机。 对啊， 基本上就是我们早些年的那个打法嘛，就是存话费买半套餐送手机， 都是这么个逻辑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有点奇怪，说实话。而且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就按这个评价横向比较的话，在我们节目里至少啊，我们基本上在比较，尤其拍照方面或性能或者是操作界面方面，我们都已经不加它玩了，对吧？你发现 就是没法比了， 没法比就没什么可比的， 无法在比的阵营当中会存活下去。 我们只有半小时的话，我们赶紧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那三四个手机，咱们的横向对比，它就没什么可比性。现在， 而且在产品刚发布的时候，有些厂商非常这个思维灵火啊，推出了什么就是这个所谓的 iPhone 然后套餐是什么呢，就是你买个笔记本，再买个手机，再买个耳机，再买个啥我也忘了，四五件，然后一共加起来才 是一 个 iPhone 的价格。 对 对， 哦，叫 iPhone 套餐。 对 啊，但并没有买到 iPhone。 对， 但是价格跟 iPhone 一样， 就是在吐槽它太贵了嘛。 对对对， 太贵了，真太贵， 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有可能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所以2018年对于这个苹果产品来说，应该是分水岭的一年，我们要牢记住这个年份。 我们期待它2019年会有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变化吧，真是，要不然 他 这个路子真的越走越窄呀。 其实他还没有意识到，如果他真的有一天彻底痛失中国这个市场的话，对他的品牌有多么大的影响？难道 他 不知道吗？他 现在已经跟高通都已经那样了，是吧？哈，他未来5G 可能就无望了，这个事情，2020年见了、 哦。尤其是现在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这5G 上线是一个这么一个转折期。 明年5G 正式商用，对不对？那他迟了一年的时间， 看来以后只有在历史书可以看到这个品牌了。 古代史， 好、 哦，对， 一路走好，苹果一路走。 继续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主题吧。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汽车能上网就叫做智能吗？这样的一个内容哈。还是要跟我们的二位车主啊三位车主不，我们是四位车主，要说说看关于这样的一个汽车不，现在应该换个词儿，不叫汽车了，因为不只是烧油的嘛，对吧？叫做 vehicle， 就是机动车。 对，机动车， 机动车，它到底这个智能不智能这个事儿，我们先说说看，这个智能的定义在哪儿？你会认为它到底什么了？ 标准是什么？ 就叫智能了。我们挨个说吧，好不好？ 好，其实今年广州车展我没去啊， 他去了， 没有什么新车发言权啊。那我先说说我的一些看法。首先呢，我觉得目前为止市面上所有的所谓的智能汽车呢，都是伪概念。 哎呦。这一杆子就打死了、啊、 对，我觉得没有质疑。为什么 那我们先拿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的特斯拉来讲、它也是只是能提供 L2 的所谓的辅助驾驶，对吧？ L2 是啥意思？就是 L2 级别吗？还是怎样？ L2 级别、对，就它可以自动跟车，可以这个保持一定的速度， 这就 是需要人来。 对，但是它不能解放双手。 这个就是定速巡航的概念吗？ 带有车道偏移、避闪预警的 前后，对， 自动跟随。 那德国某品牌 B 打头的这个品牌，应该几年前就已经达到了。 其实 A、B、B 都达到了， 都有 是吧？ 都有这样一个技术、只不过他们没有把它包装成这样一个所谓的概念。对，因为他们可能还是我个人觉得对安全有一定的考虑。 最早有提出这个的其实是 B 打头那个品牌。 是的， 因为很多很多年前我看过他们一个广告的宣传片，他们讲的是不是特别庞大，是一个很短的短片，大概2分钟不到，但他讲的就是在历史上很多事件造成了，比如说悲伤的事情啊，然后造成了战争啊，很多人无家可归，但如果能够倒回去预知 即将要发生的事，那一切不会发生了，就像我们拥有这个功能一样。 比亚迪吗？ 不不，B打头的德国品牌嘛。 哦， 就是如果对 宾利哈， 对， 就英国品牌那是， 就是哈，就是那个，他是最早提出这个的，就是。当有人在你面前晃，或者在汽车多少米之前有晃的时候，它就有自动提前刹车这个功能。 嗯， 然后呢，包括自动巡航， 很多年前都已经有了， 很多年前就有了。 对 对, 对, 对。然后呢，其实我们的不能说终极目标，我们的真能解放双手的目标是达到 L 六，你才能真的 那么高了。 对，其实中间还有好多好多年，好多好多路程要走。所以现在说我们能智能汽车能自动驾驶了，简直是这个空穴来风嘛，痴人说梦嘛。嗯、当然了。普通消费者还是很认识这个概念的啊，总觉得是，但是买回来以后发现根本就不可以，这是其二是什么呢？很多人讲我们是互联网汽车，那怎么叫互联网汽车呢？就是我能进入互联网， 就车能上网。 那进入互联网后干嘛呢？ 看网页， 对， 刷天气，看微信， 看网页，对，甚至啊，用车载的这个系统吃鸡， 还嫌路况不够复杂是吧？ 对的， 还嫌不够危险是吧？ 然后呢，它只是我个人觉得，只是把以前手机的功能取代掉了。比如说我以前拿手机导个航，拿手机听个歌。现在呢，我用我这个车机，因为都是基于智能系统，比如说安卓系统，我可以自己往里装很多软件。 嗯， 对，然后呢，我可以听歌了，我可以导航了， 我可以看电影了。 对，手机就不用， 我的天， 就不用了。这个好不好呢？很好，但是呢，我觉得这只是叫做更加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或者是接入互联网的多媒体技术，那离所谓的互联网其实还是有距离的。 对， 那好，那我讲一下未来的形态是什么。未来形态呢，应该叫做 V2X。 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要你要实现三个互联，就是车与车之间的互联，车与人之间的互联，车与城市之间的互联。为什么呢？首先现在的所谓的这种自动驾驶，它是基于主动探测的，就是我前面有没有人，我100米以外是不是有一个辅助线告诉我该转向了。但是呢，真正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车和车之间，车和人之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车车之间通信，告诉你我俩现在间距200米，你不要离我太近了，对吧？不需要主动探测，因为主动探测受到什么空气啊，受到这种阳光啊等等这影响太大了。那么这第一，第二是基于城市路网，比方说啊，你现在前面是红灯，那应该是由这个城市路网告诉你的汽车现在前面是红灯，而不是你判断它现在是红色的。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逻辑问题，因为 这个事儿大了。 你基于判断呢，肯定需要处理，需要有延迟，可能还会有 错误。 但是呢，你基于通知的方式，就我被动接收到你这个信息，这样的话，它是可以达到一个相对的准确。那么想实现这三点，你就需要有一个最重要的技术，就是5G。为什么呢？因为5G 它有一个特性叫做低时延技术。就现在的时延，可能我们人是无法感知的啊，但在5G 时代，它是用微秒来计算的。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讲真正的智能驾驶，因为其实即使是0.1秒的时延，也会有可能引起 致命的 安全隐患。比方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120， 0.1秒出去好远啊。 没错，所以说这个各方面都成熟了，我们才能谈所谓的智能 的问题，互联网的问题。 对 啊， 我觉得潘帅讲的 太庞大 了，这个 可能太前沿了， 对，太前沿了。我来分享一些就比较现实一点的因素，我觉得智能一点的，就举个例子来说，自动泊日泊出，这个是作为女司机来讲，我特别深有感触。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就体验了一辆车，是长安的一款车，然后呢就现场演示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停车位比较紧张的时候， 路侧停车吗？还是 就是侧方停车也好， 侧方位停车， 然后直进直出也 OK。就比如说，有一种情况是这样，我们先停了车，然后左右的车离我们特别近，这车门打不开或者不方便，我钥匙一点那车自动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可以上去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停车的时候，我经常干什么事儿？以前我们在小区楼下停车，我左倒右倒前进后退，就是倒不进去那个停车位，然后路边的人就说，姑娘你下来我帮你停好吗？因为我会横着把那个路给挡住 了是吗？后边的车走不了了，就 好几次都是路人来帮我停车。然后我就觉得说，自动的泊日泊出， 科目二都没太好过， 没太好过，对， 科目二， 比如说自动泊日泊出这个功能是特别实用的一个点，它是真正解决我们生活中遇到并且大概率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功能。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比较平常了，就比如说那个远程启动或者远程控制车内，就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冬天特别冷嘛，对吧？大家下楼之前， 快走道的时候把那个温空调打开进去之后就暖暖和和的，是吧？这功能可能看起来很小众，也老早就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智能化的一个体现。 嗯， 还有一个是基于硬件设施的，就比如说奥迪有一款车呢，它是比如音响也是可以分区的分区播放，然后空调也是可以分区来进行温度的调节。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跟潘帅说的是大层面的，是整个行业的，包括整个社会路况的这种情况。我体验的这些呢，就是在一些细小的细节上面带给我们生活有一些很好的帮助。就举个例子，就说空调这个事儿，老年人和小孩以及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嗯， 那如果前后分区了，后面可以暖和一点，前面可以凉快一点，我觉得都还是挺好的一些体验。 对， 当然有一个观点我跟潘帅一样，就是说现在的汽车放个屏就叫智能汽车了，这个特别扯。就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也不要被他们那个就是花里胡哨的给忽悠了。我在广州市场逛了一圈，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所有的智能汽车里边的屏就看比谁大，谁的屏更大，谁的屏能旋转，就好像这个卖点 旋转跳跃不停歇啊，真是的哈。 对对，就是我觉得你那个屏大的小的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而且呢，很多厂商他会在推一个功能叫做语音控制。 嗯， 语音控制又不好， 然后呢 又不好， 很多人就觉得这就是一个智能的表现。其实我觉得这只是用语音来控制，和你用手控制只是方式不一样。 对对， 但是而且我觉得很傻在哪儿，就是你开着车呢，对吧，然后你跟他说话 非常糟糕的体验，这是。 我就拿手摁一下就得了嘛，对吧？说话， 而且我 这事儿很，我打断一下，这事儿不是反人类的问题啊，这是我觉得是更加危险的。为什么？ 非常危险这样的。 因为有时候呢，我跟他一说很多东西，然后我再看他那字儿识别的对不对？ 嗯， 这其实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危险。 没错，特别同意。 对，而且呢，有时候呢，你很容易误操作。比如说，有时候我跟人聊聊天，因为他是实时监听你的文字信息嘛，他有些类似的话，他也会听到。可能我聊聊天，突然间他把音乐打开了。聊聊天可能突然把空调温度调了，对吧？因为可能有很相近的词汇， 就还是说体验不好呗。 对对对， 体验不够好。对，那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屏其实特别不好使？比如说咱们开车的时候，有些常用的按键如果是旋转的，就是物理按键， 没错， 我们开着车不用看就直接摁到了， 没错。 现在我还得点啊。我跟你讲，威马的汽车特别搞笑，我就特别想吐槽他们把那个界面做特别花里胡哨，它不是文字是图标。 嗯， 就是比如说音乐它给你画个小符号，然后那个抖音给你画个小符号，但那个符号你第一眼看上去就花里胡哨一片图片，哪个是哪个呀？我开着车我还得去 现找哈，现识别，这是人工智能吗？这是试验人工的智能啊。 对我来说最好的智能是什么呢？就是钢铁侠他的那套系统才是真正的智能。 哎，对对对， 是吧？ 贾维斯是吧？ 对啊，我自己说一下，请你给我干的什么？ 真是 钢铁侠是我的最喜欢的， 那才是智能。 对 对 对，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会通过在广州车展现场拍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视频，包括有来自于比亚迪，还有像是博驰以及迈凯伦、威马、小鹏汽车，还有阿斯顿马丁，各种各样车型的一些新鲜体验，来告诉我们它的一些个新鲜的啊，这车企们在互联网当中他们做了些什么？ 对，看看全新的应用是什么样的。 没错没错，那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来马上关注一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叫做《智享生活》，每周五的晚上我们5点到7点钟为您进行直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您还可以在微博或者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 嗯，当然了，也可以呢，同时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哈，来告诉我们一下您认为的您意识当中的智能汽车到底是什么样子，包括互联网汽车到底应该如何去发展。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是整点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您正在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 咱们一会儿见了。 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

那个既然连上也就连上了吧。这时候一通电话进来了，由于我的那个是汽车上面的音响，我个人觉得它是不够响亮的，以至于电话进来了我根本听不见，也没法跟他对话，但是他就自动连接了这个汽车的通道，以至于我也不能拿手机接听，耽误了正经事儿。不光是通话，而且微信功能也一样，如果这时候人发来了微信语音，我这时候拿手机听听不了，因为它已经完全接通了这个汽车。我汽车摁，然后无限大，已经到音量20，也听不清，急死了。 换车吧。 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解决方案啊。第一个是先说来电话这事儿。现在的手机，我不确定苗山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手机啊，但是它是有一个选项的，就是它可以控制你的蓝牙是播放多媒体还是播放通讯。就是说如果你把播放通讯的那个给它关闭的话呢，它打电话过来它是不会用你的汽车音响来进行监听的。 我是七，它有时提示 有 时不提示。 你要是给它关掉了之后，你想连的时候你还得再把它打开，这个不就挺麻烦吗？ 不会，因为 只是针对通话， 按照对只是通话，因为它多媒体比如说我们的音乐播放它还是正常走蓝牙这个通道的。对，因为我现在就是这样使用的，就是我会自己带一个蓝牙耳机，然后呢我的手机接了两个蓝牙设备，一个是我的汽车的车载音响，一个是我的蓝牙耳机，然后呢我把车载音响的那个通话那个功能给关掉，等于通话呢走的我的蓝牙耳机，然后我的音乐走的我的汽车音响。 那 这样一个方式， 这样还是 对。 但是我那个是这样的，有经常提示我选择过，但时提示时不提示，这是汽车的一个不太稳定性的问题。 对，因为现在唯一一个槽点是在哪儿呢，就是很多车厂它在设计这个功能的时候它不标准。有的时候呢有的车厂就把它全做成什么呢，为了保证兼容性都做成通话模式，就是你放音乐其实也是通话这个模式，然后你打电话也是通话模式，因为它这样兼容性最好嘛，导致说我们听微信听不见。 对对，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因为他把微信当成一个多媒体流，然后但是他就只能识别通话流，所以他就听不见。对，所以每次我现在也很困扰，对于不支持这样的设备，我只能把蓝牙关掉，然后听完了再连上。 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好像是无解的，是不是感觉？ 哎，你看我提到这个，大家都有这个困惑嘛。因为而且在包括现在操作系统，不光有苹果的这个 iOS 系统，还有这个安卓现在有不同的品牌，还有自己的一个小的一个自己的比较特色的操作系统，所以在连接同一型号的这个汽车的时候，它首先智能的不够，就是发展的这么高级，然后它就在跟不同的品牌连接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出来。 是的， 所以说对于连接性的问题你是首要考量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我考量不了，我是买了才知道的，因为这个功能目前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不是， 这东西你在买车时候也很难能够试得了这么全面。 说实话，就智能还是像刚才两位嘉宾提的那样，就是我现在选购汽车的时候这个功能并没有影响到我买不买这辆车。 对， 有就更好，没有就无所谓，所以我首先关注的是驾驶的那些其他方面的特性。 对对， 所以 走不走啊，有没有方向盘标配啊，是吧？轱辘是几个呀？ 对，关注的就是有没有方向盘这事儿，是吧？ 啊，对。 所以这些其他的智能功能是你等你开起来跟你车磨合之后，你才慢慢会发现这些附加功能 好用，发现并不行，然后就 是、不好用， 对吧？ 所以现在我连导航其实都弃用，我还是在一直坚持用手机的导航，而且它更新的会比较快。 这个倒是实话，反正汽车导航我从来都不使，因为还不够麻烦的呢。官网里面输入那个目的地，哎呀，你语音识别不对，手写急死你，是不是？ 急死了，而且就是、 这个、确实是。某些进口品牌它走的比较慢的一个原因， 因为它对汉语啊，包括 对它就本地化做的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其实这个功能啊，恰好是国产车或者某些合资品牌的一个强项。 对， 因为其实语音识别，咱们国内的毕竟有汉语的这个特殊的环境在，国外它着急，它做不了啊。 对 啊，那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那个苹果为什么 Siri 这么差，就是没有收购赫拉讯飞嘛。 但是是这样子的，你看那个玛莎拉蒂的那个车哈，里边那个感觉，包括那个屏幕哈，就非常的像那个金立语音王，对，特别的像。那个整个的界面啊，就极其的像。 贵呀、 啊， 贵呀、 啊！金立语音网很贵吗？ 玛莎拉蒂贵呀、啊。 但为什么界面那么惨呢？ 他把钱都花在了能够让你感觉金立语音网那种风格， 就是那种轱辘啊， 对， 发动机呀、啊、漆呀、啊、啥的。 所以，我就是觉得目前的这个汽车的智能化对我来说是有点鸡肋的。所以我觉得当它不存在，就一切生活就变得美好多了。 就是。 就是你在购买的时候不会因为智能这件事儿，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影响你的购买， 它不是关键条件。 其实可以我讲一下我当年的购车经历啊，就是当时我买的时候我也没考虑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它必须要有，所以我采用了一个后装的一个方式。 哦， 那后装呢其实它分很多种模式，比如说有没有 你的匹配的就是跟你原厂无缝对接的，也有那种后加的，那我选择了一个我最用不上的地方，就是后视镜，因为我开车很少看后视镜，我都看左右两个倒车镜、 啊、对对对， 哦天哪，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个， 很少看，但是也会看啊，那很少看，就中车就是我们这个驾驶室主驾和副驾中间这个镜啊，看的不多，所以呢、嗯、我换了一个电子的带有这个智能系统的， 那不是更高级吗， 智能后视镜放在上面 啊， 对，然后呢它内置的安卓系统，它可以满足我很多需求， 嗯， 那么包括像我刚才讲的放个歌啊，导航啊，语音识别一下，因为我觉得一辆车的这个在它不是很完善的时候呢，就这个智能化系统不是很完善，这就仅此而就够了。 嗯，对，你这主要需求也就这几个。 对，其他功能都是锦上添花。那可能今天我想听个广播，我就打开调频嘛，对不对？ 是这样的，我会觉得就是大家伙在对于这个汽车呀啊，就机动车，它的智能化这个路上面啊，存在了一定的这种误解或者误区。 没错没错， 就是说人们在还在忙不迭的在分析路况，在看我该怎么走这个路的时候。这时候是谈不上智能化的， 对， 我们先要让解放这个整个驾驶人，才能够再谈智能化如何如何做。 我们国家这个智能化可能是更加，我觉得啊，比别的国家比较起来，可能难度更大。 嗯， 是 因为可能更复杂，是吧？ 因为一，首先我们说这个路况的问题， 嗯， 我们会发现在美国或欧洲自驾的一些游客朋友特别多，那是因为他们道路变化很少， 对， 他们工人修路的这个频率 很慢， 频率非常低，然后效率也很低，所以百八年可能修一个路一直修不好，所以并没有特别影响到这个道路延伸的哪条路的信息， 可能这个道路呢也没有什么新增，也 没 什么变少，没 有变化、 啊、 那我们国家尤其像这种大的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这种城市日新月异， 嗯， 真的是你不到一个月不去这条路，你可能会发现哎就变了个样， 不认识的。 所以那个首先我们就说操作系统包括这个导航的这个更新，地图这就是个问题。 嗯， 另外由于我们国家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特别好，包括手机产品数码产品的更迭这么快， 嗯， 我们的消费者其实对这个智能产品的要求可能同样也很高，比起这些欧美的这些用户来讲，他们可能对这个产品要求并没有像我们要求那么高，对吧？ 对，所以的话才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需求嘛， 所以更困难嘛。 对，那这样吧，我们就先看看这个车展当中会怎样看，我相信网友们也都等很久了哈， 好漂亮 的 车啊， 主要 的 目的想要看EVA，对这个好车要配这个萌妹子才行。 对，你会发现视频里就是这个人肯定是内心在流口水的。 来吧，那个 就是 你 这么 说， 要不我跟大家先说一句 啊，就是从广州车展逛了一圈，在广州车展逛了一圈，要不是没钱，我真开回几辆来。 开回几辆来也没有号，是吧？ 扎心了， 哎呀，要扎心， 扎心了，扎心了。 来吧，那这样吧，你来推荐我们先看哪一段，我们先看哪段呗，好不好？先看什么车吧？嗯，先看。那些个高级的豪车呢，还是看看我们的接地气的豪车？那不怕一会儿车没人看了呀？ 啊， 我们从经济型看起， 经济型的看啊。 延伸来干，对，我们给大家先 因为心态是逐渐膨胀的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就是给大家预告一下，那些豪车是真的豪，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对对对，那我们就先看那个比亚迪、威马和小鹏，然后我们再看那几个豪车， okay, 最后我们再看商务车， okay, 好吗？ 哦，看电影了，开始吧。 我觉得比亚迪就是变化不太大，可放可不放，就可以从后面两个对。 好，那我们的后面两个先看刚刚你提到的威马好不好 啊？威马可以看一下。 威马刚刚你毕竟还是提到里面这个界面很奇怪是吧？ 它是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吐槽了一下， 来一起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威马的科技生活， 威马的科技生活。威马的展台，那这个展台跟其他地方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它首先是有一个环形的这种显示屏，大家就可以360度来观看各种影片的播放，所以首先在一进入到这个展台之前，就给人带给人一种非常酷炫的感觉。 OK，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辆威马的 ES5，那么这款车的外观设计呢是比较硬朗风格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是有个小灯，那这个灯有一个，其实它不只是一个装饰的作用，它是有一些功能的，比如说它可以通过灯不同的闪烁的模式来告诉你现在你的车是什么状态，比如说是正在充电还是已经解锁还是在等待等等，所以这个灯在亮起来的时候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后半部分，那在这门把手的时候呢，它是采用了一个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然后按压后 后它就可以缓缓升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开门了。当然，对于这种门把手，大家觉得是不是高效？我觉得是保留的意见。然后我们现在进去之后，来看一看它里面的内饰以及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科技感的东西呢？OK， 现在我们进到了他们的内部了。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有一个非常宽阔的全景天窗，那驾驶室的位置呢是有一个显示屏，以及这边也是它这次的特点，就是一个可旋转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显示屏，一个中控屏。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些细节的功能点，比如像爱奇艺啊，甚至米家，然后还有 FM 等等，电话等等。但是我觉得它这个 UI 的设计有一点点复杂，虽然看上去很炫，但是你比如说在行驶过程中你要找某些位置，你可能还是要花一点点功夫来记住它们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OK，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看到它也有一些车辆的调节，比如空调开关啊，然后舒适模式啊，按摩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进行调节的。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来看一下不同的页面上面有什么样的功能，比如设置啊，然后这边它有一个微码账号。那微码账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绑定了一个微码 ID， 那你生活当中比如说你的音乐信息，你的一些比如说消费信息，以及你的一些甚至是米家产品的一些甚至是一些米家产品的这个信息都会在互联到这里，然后它就相当于是给予了你一个全方位的小助手的一个角色。那通过这个 ID 其实打造的是微码的一个生态的系统。 OK， 那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也是支持语音的，那你也可以通过语音进行操控。因为现场环境有限啊，我们就不给大家来展示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科技范儿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平常倒车的时候，它的这个左右的这个后视镜是可以自动下翻的，因此大家在倒车的时候就可能有更好的视野范围。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自动泊车的功能，那它也是搭配的。那自动泊车的话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比较频繁的一个场景，那么威马汽车也是通过周身的车周身的这个传感器来进行一个环境的监测，来达到一个更好的自动泊入泊出的这样一个效果。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用 APP 和钥匙合一，你可以用 APP 你的手机来控制这辆车，比如说提前把空调开启，然后提前打开窗户呀，或者启动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可以我们在入车之前就已经把车辆调整成一个你非常喜欢的一个模式了。那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智能化的功能啊，因为现场有限，我们之后在有试驾环节的时候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体验。 嗯，谢谢伊凡带来这样的一种体验了。感觉怎么样？不爱是不是？ 哎呀，我就一直在沉浸，是周杰伦代言的那个品牌吗？ 对， 以前不是两个轮吗？怎么现在变四个轮了？ 真的是那个威马吗？ 是那个。 一直不太敢接受，以前是跨着坐这个车，现在坐在里面， 里 面 以前人在外头，现在人在里头。 对，小时候人在外头， 哎呀呀呀呀， 长大人在里头。 但是刚才啊，就是听那个伊娃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这款车呢，就是除了一些新款的优势以外，它还是有一些无论外观设计还是细节方面，还是有待提高的地方， 吐槽点 是吧？ 包括那个门把会戳死人的感觉，就是。 那个门把有一些车就是为了凸显这个科技性，它就做成隐藏式的门把，但我真觉得效率上很低啊，因为我们正常突出的那种门把一拉就开了，你隐藏式的，你要是等我靠近自动伸出，我觉得 OK。那你要让我摁一下，等它缓缓出，我就觉得这个 好烦、啊。 其实从这个设计上，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一个趋势啊，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把手机屏下指纹技术应用到汽车上的汽车。 嗯， 比如说我把它在玻璃上摁一下，门开了。在仪表盘上摁一下，汽车发动了。 那个领跑汽车呢，是不光是指纹，你知道他们是用颈动脉，就是指啊、就是那个颈脉。就说他说指纹还不够安全，人的静脉是不一样的，然后用静脉来进行车门的解锁。 哎呦我的天哪， 还可以顺便测测血型， 太费劲了。 查过敏源，每次开车门都可以查查你最近的过敏源有没有变化。 你好，本人对车过敏。 对，然后 请汽车赶紧走。对， 然后再想想最近手机上又有新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声纹解锁 啊，对， 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在汽车上又可以看到用声纹解锁的，比如说汽车你好，我是谁谁谁啊、验证成功啊，车发动起来。 有刷脸的吗现在？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刷脸技术啊 Face ID 也会应用在汽车上。 哎，我突然觉得现在 911是不是刷脸的？ 这是一项灾难，感觉我觉得 这个车太膨胀了，我还没有看。 哎，我现在突然想到的是我在想我们的手机今年尤其这两年发展这么快，为什么其实并没有运用到汽车上面？有没有一天可能第一个产汽车的就是小米？ 这个我可以给你说个解答， 手机品牌 是因为汽车厂商它要做很长时间的验证测试， 对， 一般在3到5年、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高通骁龙发了一款车载处理器，那同年啊，我先讲讲，那当时那个处理器是骁龙810A， 就是用在汽车上的。 那同年呢，其实已经发布了835处理器，也就是差了两代， 差两代了。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汽车厂要做可靠性测试的验证嘛，所以它导致它很慢， 因为毕竟汽车这个品类，它跟手机还不太一样。 对，它很多时候不是说我先发布，我通过修补那个打 bug 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 不能有问题的，应该是。 检验太严格了， 对， 这个太严格了。嗯， 所以这是第一个车型啊，来自于威马这个吐槽大会集中的车， 也不算了，他至少让我们就是有机会他展示到他的一个全新的产品，让我们知道延伸未来的可能性， 或者也让我们满足了当年的那样一个童年的遐想，就是以前我骑着这个，以后我开着那个，都是一样的味道，一样的配方， 感觉好有点丢人呢、啊。就是 我骑着这个，现在 就是说， 以前 不是20年前你骑威马，20年后你还骑威马， 20年前你跨着威马， 能不能换个宝马，对不对？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我们再换个新车吧，我们再 感觉我的事业可能不是特别成功， 感觉好像有点囊中羞涩，就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就是本应该出现这样的广告词是吧？哎，所以这可能是存在一些小灾难哈。来吧，那我们下面时间再继续关注一下下面一条这个车型啊。下面这个车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对小鹏汽车。小鹏汽车这个之前也是风口浪尖来着哈。 小鹏汽车头顶上有一个东西特别好玩，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伊娃这回它带给我们小鹏汽车一种什么样的全新体验呢？继续来看看伊娃的科技生活体验。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小鹏汽车的展台。那这一款车呢，就是他们推出的目前已有的第一款车，就是小鹏 G3。那这个车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它的前脸设计还是辨识度比较高的，尤其是它这个车灯的部分。那这个车灯呢是比较具有就是冲击感和线条性的，它的设计来源是在于一个鲸鱼，所以大家就可以看看它是一个鲸鱼式的前脸。那除了前面的设计感比较强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把它的 logo 挡掉，你说这台特斯拉，可能也会有人相信。所以这也是它在设计上面有一些和特斯拉的设计风格很相似，就追求这种极客感和简洁风。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侧摇前，那整个侧面的话其实线条也是属于比较的活泼或者比较动态，但是没有像其他的车型那么的比如说波澜起伏，这个还是比较平顺的一个状态。那我其实最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上面，它上面也是目前唯一一款可以在车顶搭载了360度可以旋转拍摄的一个摄像头。那这个摄像头呢，可以在我们行驶的过程中拍摄一些美丽的风景，但是你还可以下车之后通过手势跟它互动，它就会追寻你的角度、你的方向来进行一些拍摄。那除此之外呢，你在拍摄的视频或者图片还可以及时的通过车载的 WiFi 分享到社交网络上，所以这个地方是可能是在旅行途中大家会使用比较频繁的一项功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车尾吧。它的车尾部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你看一下这个后车尾的车灯，就是有一点点特别像就是钻石或者说玻璃带彩色的玻璃的这种感觉，在车灯亮起来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的流光溢彩，非常具有就怎么说呢，就感觉灯有一种霓虹灯闪烁的感觉。所以它整个的屁股这块也是属于比较辨识度比较高的，然后包括整个小鹏汽车的 logo。 那除此之外呢，它在那边里边中控的部分是搭载了一个超级大的中控屏，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上车看一下。那我们现在进来之后，首先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也是比较震撼的，就是这个超大的前挡风玻璃，从这里基本上一直过渡到这里，那就没有了天窗的位置，并且呢它也是有一个防晒的设置，所以大家就不用再去涂这个防晒层面。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底下这个部分，就是这个超大的中控屏。那这个超大的中控屏在里面集成了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它有一个车辆控制，在车辆控制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车窗的开关、后视镜的折叠呢，门以及尾门的打开都是可以通过这些触控来进行操作的。那么主驾座椅呢，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触控屏来进行上下左右前后的这样的一个调节。那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些车辆辅助的功能，比如说交通预警，在我们行驶的过程中，如果你车道偏离了主干道，那它会进行一个预警以及智能限速，这些我们都可以人工设置来是否开启，以及安全辅助，比如说前向碰撞安全，在有碰撞危险的时候进行紧急的刹车制动等等。那除此之外，还有像地图、音乐的播放以及电话的拨打。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在外面的时候看到车顶上的那个可以360度旋转的摄像头，我们现在可以在车内进行调节来进行录制。 那录制后的图片或者视频呢，你就可以通过车载 WiFi 分享到你的社交网络上，分享给你的朋友。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在车下你也可以通过手势的控制来进行遥控一下上面的那个360度可旋转的摄像头。这个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场景，大多是在我们外出出行的时候，看到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我们自己不便拍摄的时候，就可以让它来代劳了。那在设置里面呢，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常规的设置都是在这里的，它在这个上面呢也搭载了一个小 P，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人工语音的助手。这个助手的话可以将我们解放双手，同时通过语音就可以来进行操控，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但是现场环境非常的嘈杂，我们来看看它能不能听到我叫它呢。你好小 P， 何小鹏是谁？OK， 那其实它的如果说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识别的精准度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以后呢，在拿到这款车的试乘的这个机会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做它的详细的评测。那通过语音，我们也可以完成常规的一些设置，比如说资讯的问答、天气的查询、自动导航等等。OK， 其他的部分像比如说空调、温度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规的一些功能了。OK， 这个就是在这个大的主控屏幕上面你可以做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左手边的这个驾驶舱呢，也是会有，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驾驶屏幕显示的车辆的信息啊，包括天气，包括我们的车速等等。那基本上内部的环境就是这样。那其实整个的就是车载的环境上，我感觉还是属于比较紧凑的车型，就比较适合年轻人或者说朋友们一起开车出去玩这种状态，并不是说特别宽敞的一个车体的结构。OK， 车内的空间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再去外面看一看，好吧？好，谢谢。那除了这个智能互联的大的中控屏，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全场景的自动泊车，包括泊入泊出，然后以及自动选择停车位等等。那这个功能的话，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试驾过这辆车，所以不知道在具体复杂路况的情况下它的体验如何。那根据他们之前的介绍说，它是会有一个比较自动，因为它周身已经遍布了很多个雷达，然后在进行自动泊入泊出的时候会有效的监测到周围的环境。那以后呢，这辆车昨天的发布会公布说是在12月12号会进行发布以及上市。那之后如果我们有机会再去体验试驾这辆车，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加详细的体验。那么关于这一款互联网造车新势力的小鹏汽车 G3， 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的微博留言告诉我。好了，我是伊娃，会继续在广州车展带你看各种汽车黑科技。 Let's go。 真是不容易啊，这个伊娃辛苦了，在广州车展这个奔波来奔波去，然后给我们带回来这样的一些新鲜的这个内容。 对，甭管新不新鲜也得带回嘛。 对，刚才我们来继续吐槽啊。 哎呦，好开心呐、啊！今天这期节目做的， 因为给你一分钟吐槽吧，这个车、嗯。 哎呀，我是觉得它那个屏幕啊，其实刚才这个一边放视频，一直我们也在探讨。反正我是觉得对我来说影响很大。首先我对驾驶员本身来讲，我不需要这么大屏幕， 安全性是问题。 我对首先车上的智能功能需求就不是很高，所以你对我来说如果能够让我安全驾驶、平稳驾驶，这是第一位的。那现在刚才小航提到的这晃眼，这是我也同样有感觉。 对呀，那么大屏幕白底儿多晃眼的，晚上 包括我现在有一个行车记录仪，我现在都给想给它拆了，它非常影响。 行车记录仪很多都是无屏幕的，对吧？ 它就是在我的反光镜上的位置嘛，而且为了前后双摄嘛，我现在这么一来，我的这个防蓝光防炫目的特别贵的后视镜全部在藏在后面，现在用不上， 被挡死了。 对，而且我现在还得透过叫什么对眼才能看到后视镜里面的景色，因为它那个是一个像印在那个后视镜上面的嘛、你只能对眼才能看到镜子后面， 你要更加专注去看它才行。那你专注看它的话，路况怎么办？ 非常不清晰。 苗山买了个一体机，就是反光镜的行车记录的一体机， 对， 其实这种还是分体的，我觉得更灵活一些。 对， 我现在这个东西，我们有一个做汽车的一个节目的同事那天问我，我说你一个专门做汽车的人，你肯定有这个行车记录仪吧？他告诉没有。我说为什么呢？你要它干嘛？我说可以帮助我。他说好，那我问你问题，能帮助你一旦有问题的时候查到这个视频对吗？我说对。你会用回放功能吗？知道他从什么时候记录的吗？你的那个行车记录仪能存多少视频？从哪天开始记录的？自动是回放还是自动删除，还是那无空间之后就没有了？你都了解这些吗？我说不了解。他说你拆了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有几个人真的了解自己的行车记录仪，它的存储功能到底是怎么存储的，是自动覆盖呀、还是自动就停滞了？ 到底怎么回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嘞。 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

我现在所在呢就是博驰的展台，然后我身后的这款车呢就是奔驰由他们来量身定制的一个商务车型。我们可以从外面感受到整个内部的空间走的就是奢华，然后宽敞，然后比较舒适的一种风格。接下来我们就上车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看，这边就是镶金镀银的一种土豪气息扑面而来。然后整个内饰呢是一个紫色的这个座椅，哇，现在我已经坐进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这个地方非常用心，这个地板都是这种仿木质的这种花纹的地板，所以你整个感觉如果把车门关上，你会觉得自己是在一个KTV 里的包间或者豪华的包厢里面。因为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跟 KTV 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像，然后有星星点点，还有灯光的设计，所以整个的话就感觉是会比较一个休闲放松的状态。那我会发现在进来之后呢，我的前面是有一个屏幕，一个小型的屏幕，然后可以播放 CD， 有音响设备，然后就可以通过一些触屏的操作来展示一些东西。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部位呢就是它一个小型的屏幕，一个触控屏，我们可以通过观看卫星电视，然后打开空气净化器啊、热水壶啊、左舱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同时它也有音响设备来可以进行音乐的播放。 OK， 那我现在进来之后呢，其他地方还有比如说这边地方都是像遥控区域，都是可以来进行座椅的调节，比如说前伸或者躺平。那这里呢是和前排司机进行联络的电话，这个地方你通过电话你就可以跟前面的司机进行来沟通了。那其他的部分比如说还有像遥控器啊，然后充电插排啊等等，基本上是非常全面的。那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是左右两个座位，前面有两个座位。那再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你是可以进行躺平的，当然你也可以当做座位。那放平之后就是一面非常宽敞的床，你就可以在长途旅行的过程中或者需要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躺在上面休息了。然后整个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这也是比较适合可能是高端商务人群在旅行途中，在会议途中的一个往来通勤以及平常的这个日常使用的一个状况。好吧，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那左手边呢，除了有窗帘之外，它还有一些小的装饰的灯光，再加上与上面交相呼应，整个的感觉，然后以及这种紫色的座椅，我不知道大佬们是不是都喜欢这种颜色，我反正是很喜欢。OK， 那关于这款我坐上来就不愿意下去的高端定制商务车型，我就体验到这里，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去带大家看看别的。好啦，下一个视频等着我哟。 哎呦，我给你得 劲儿的哟，舒服 的 呢， 真是的，了不得了。 躺在那车上我就不想下来，因为我们逛车展逛得特别累， 腿都不是 自己的。然后看到这辆车的时候我说我先上去歇会儿，我咔坐在那儿。 哎，这基本上是明星保姆车的一个标配之一， 哎， 对吧？ 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刚刚伊娃他体验那几辆车都是在驾驶位体验的，那这 只有这个， 对，是到后面的这个乘坐位啊， 哎， 总裁位，对不对？ 非常舒服，啊。 对对对，那你想好这是谁来开的吗？ 保镖吗？ 对啊，所以就讲有车不难，还要需要个司机嘛。 这种车真的 考虑 无所谓什么智不智能的问题，得劲儿舒服就行， 这个豪就行了，我有面儿就行了，对吧？我去接小豪的时候有我直接上来是吧？咱聊个天是吧？ 以后来做节目的时候开这个来， 我 简直了是吧？ 我们 还有张 总，连线一下， 你还用说开门上来吗？你直接就智能一下，你上来吧， 开门， 对 啊，关后门， 对对， 没票买票啊。 那个国贸踩一脚 小巴是吗？哎呀，这是商务车啊，我们继续来看看更加令我们感觉到点头如捣蒜的好看的车，啊， 点头如捣蒜， 对对对，这款你先推荐哪个呀？想推荐贵的还是想推荐特别贵的？ 特别贵的吧，就是那个 不还是一步一步来， 啊，一步 先是贵的再特别的贵的， 对，先是阿斯顿马丁，然后再来看 McLaren 是吗？ 哦，这两个我 这俩都挺贵的， 对，这俩我已经不会比了。 先看看那个阿斯顿马丁吧，全球仅此一台的，这个， 阿斯顿马丁，来看一下图片， 非常好看， 啊，图片， 对，就是这一款，就是我觉得它是我整场车展看下来最优雅的一款车， 嗯， 可能是这个颜色太招人喜欢了，对，而且它这个呢是阿斯顿马丁为了纪念 DB 这个系列，然后推出的70周年限量版，是全球仅此一台。 哎呦， 然后所以应该不会卖吧？ 就是一个展示品来的， 只是一个展示， 我估计听完我们的节目，肯定就 有人已经下单了， 对，已经拎着钱去了，估计是，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现场要不是卡不够刷，我就定一下。 来，继续看看我们这个非常限量一台的阿斯顿马丁被伊娃是怎么体验的吧。 那我现在来到的就是阿斯顿马丁的展台。那这部车呢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辆车，然后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辆车呢是 DB 十一的70周年的限量版，也是唯一一款，全世界仅此一台。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观上整个是一个祖母绿的配色，然后在光的照耀下会有一点点的就是波粼粼的感觉，然后整个的汽车的造型是非常优雅。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它也是一个敞篷超跑的概念，然后在内部我们可以看到所有都是真皮座椅，然后以及在这个上面是一个刺绣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哇，就整个主打的还是奢华呀、配置啊等等。那这个品牌本身也是豪车的一个高端品牌。那这辆车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全球就仅此一台，是作为70周年限量版，我们现在也不得知它的价格，或者说是不是会有人为此而购买，那只能大家从外部来看一下。然后整个的侧边呢，整个的除了优雅二字之外，整个也是非常具有动感的一个特性。我们可以看到整辆车就好像你随时要开着去跑出去，然后徜徉在一片天蓝海绿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完美的风景之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尾吧，它的后尾嘛，整个的因为就是一个跑车的设计嘛，所以后尾巴的话整个是动感十足，然后这里面也有他们的 logo。就是这辆车我们在包括很多的现场的朋友都会觉得说这是一辆，我觉得这是整个广州车展里面最优雅最漂亮的一款车。 没错，这样一款车可能必须是最优雅的一款车了， 好看吧， 没有之一， 是不是超好看？ 对，超好看，超好看。 我发现对，把手机上那种渐变色、放到汽车上，果然更 好 看了。 因为它是大面积的使用， 对， 像手机是吧，特别小。 而且啊，真的是特别的英国，特别的绅士， 特别的就是这种优雅呀。 007座驾嘛，毕竟是对吧 ？James Bond 的座驾，让我们能够看到像特工学院啊007啊这样的一种坐骑的感觉，非常的帅气、英姿飒爽，而且加上一个白色的软厂。 对， 这种优雅， 它的那个座驾里面，就座椅里面啊，背后都是刺绣的，就是那个就是椅背的上面有一个字母还是花纹来着，是刺绣的， 刺的， 应该是它的 logo 吧 ，logo 刺了五个大字阿斯顿马丁， 太贵了，你买不起， 买不起，看看吧， 看看吧，看看也是不要钱的，对吧？ 对，所以说像这样的车展当中，我觉得这样的车的亮点哈，就是可以让我们觉得啊。为之欣慰，然后 哎，当时其实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还跟工作人员就是跟我们的同事闲聊说起来这事儿。其实车展大家就是看豪车的，因为平常看不了，因为好多车平常是线下预约很难嘛， 是的， 然后你衣着不太像能买得起的人， 不会进他的展厅里面去看， 还不让你进。然后包括现在现场的那个车，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去体验的啊。对，可能是看起来我像车主吧。 主要是因为你看到有这个有伊爸在场啊，流量型的这个主持人来了，所以呢就要到现场。 扛着摄像机说：“我们是媒体，让不让进？” 哎，对对对。所以广州车展的这个第一台被你觉得点赞 的 豪车， 对对对， 就是阿斯顿马丁这款了。 对， 而另外一款我们来看看图片先，这款呢就是长得很凶悍的迈凯伦， 迈凯伦的，这个就超跑嘛。这个跑车其实我还挺喜欢它的蝴蝶门的，它这个门就其实这个门像比如说什么鹰翼门啊、蝴蝶门啊， 是跟兰博基尼啊、 海鸥 门， 对 对, 对， 都还蛮好看的。 这 个车因为它是黄色，所以现场特别亮眼，在这个展台上是特别亮眼的。 而且这样一打开门，感觉随时要站起来一样，对不对？ 对, 对对， 要变形是吗？ 对 对 对, 对，要变形金刚。 对，但是像这样的迈凯伦的车型的话呢，它的价格也是 哦，它的价格在人民币应该是370多万吧？好像是300多万。 我以为加零，我以为要在2000万以上。 哦，那应该不。 其实迈凯伦最近一直还蛮关注 国内市场 的，所以价格还比较亲民一些。 对对对， 来，我们看看伊爸怎么体验吧。 这个更短。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迈凯伦的展台，那我身后的这台就是 720S，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亮丽的黄色配色以及整个的酷炫的造型，包括它已经升起来的蝴蝶门，都让这辆车成为整个展台上最引人注目的存在。那这辆跑车呢，基本上是满足了大家对于跑车所有的想象，从外观设计上来看是非常具有个性化特点的，以及它整个的流线型的设计，在降低风阻的同时呢，有更好的这个外观的呈现。那碳纤维的底盘座驾可以让整个车在拥有一个更轻盈的机身，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更高的速度或者更好的行驶感受。那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支柱非常 好了，看到这个迈凯伦的车型，其实我们觉得非常的酷炫啊，而且在这其中我们感觉到啊，伊娃她的体验已经是开始语无伦次了啊。对，因为真心发现这个自己太爱这样一款车型了，而且它就是 这个我都没好意思进去体验。 这是什么如获至宝的感觉。 而且像 想它变身， 这种价位的车型，有可能就是远观吧啊，算是。 咱们这个阶层，工薪阶层、搬砖阶层，还是远观一下 吧。远 观吧啊！梦想还是要有的。 潘帅可以买一买。 没有，我刚才一直我都没有敢正眼看这个视频，对，因为觉得不行，膨胀了， 太晃眼是吧？ 对。 来，那继续看看我们这个话题啊，关于这样的一个智能汽车。那刚刚我们看过的有这种可以说是互联网企业，还有像这样的一种大的汽车企业，这两款车阿斯顿马丁跟这个迈凯伦，他们都智能了吗？ 他们其实到这个价位段都不太关注说已经在这个上面加智能的卖点，但是常规的肯定是有的，但只不过是不会像那些造车新势力互联网车企那么夸张，因为人家本身这个定位啊、奢侈啊、豪车这种感觉其实他们的卖点，但我相信因为它已经有这个基础，所以之后如果有什么新科技成熟一点、体验好一点，往里面加那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对吧？ 没错， 最早是他们还在努力的要去飙高他们车的性能本身。 对，因为而且其实，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哎，有钱人买车都考虑什么呢？就是普通人买车考虑油耗、考虑性能、考虑这个价位。有钱人买车只考虑这车我开没开过， 或者是好看，我喜欢就行。 好看不好看？哎，对对， 质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那个汽车贵，是因为它手工嘛，很多的部分内饰手工的部分，因为它的质感不同。 对， 这个还真的是你要亲自体验之后才能有区别。 你看，虽然我没做过，但是我分得清。 你要山自己的手工活特别的好，跟家就是绣这个汽车靠枕啊，拿竹子藤子编那个靠垫啊。 我是开汽车配件的。 哎，对，自己跟家兑点什么添加剂呀、啊，是吧？拿可乐兑点什么乙醇呐、啊，特别厉害。那我们还来说一下，就是有没有认为这个互联网汽车也好，或者智能汽车也好，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泡沫存在？ 这个其实是这样，因为传统汽车呢，燃油车它的准入门槛相对高一些，因为你除了要搞定底盘，然后发动机，然后整个车的动力系统、动力总成、变速箱等等啊，你可能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嘛，所以你造一辆车的投入和时间都是巨大的。但是随着新能源车的普及，那这位造车这些互联网造车企业呢，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或者高速通道啊，因为造车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我只要设计一个底盘，然后呢，因为这个底盘又要 电池嘛， 又要装很多的电池，所谓的能源组，然后呢，它这个底盘就会很重。那整个车的重心又会下降，然后你又不用考虑很多底盘的事情，那么驱动方面就更不用讲了，直接买几个什么比较领先，比如说博世的电机啊，然后装进去，那么卖的贵的呢，我可以装三个，卖的便宜呢，我装一个或者装两个， 也不存在什么变速箱，也不存在发动机，都没有， 这样动力总成又很简单了，而且都是现成的方案嘛。那么最后呢，我们只要搞一下这个电控系统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现在像特斯拉它也开源了，很多车企都可以直接使用，当然也有很多第三方的企业也可以很低廉价格就买到整套的这个套件，所以呢它的门槛非常低。那对于这些车企呢，我只要找几个设计师做一下外观的 ID 设计，做一下内部的电路设计就可以了， 内饰设计啊， 对， 就够了。 所以它的这个造车的门槛非常低，而且造车的这个速度非常快。以前一辆车的研发，像刚才我们讲到车企叫就论证阶段就要好多年，那它可能直接跳过了这个论证阶段，把这些所谓的就跟我们一开始节目开始讲那个造电视一样嘛，把这些零部件采购回来组装在一起， 加快了节奏。 没错，它的这样概念车就已经出来了。 对，这样的是一道好事呢，还是 我觉得 必经阶段吧？ 必经阶段，利弊参半吧。因为好的是大家可以迅速的去体验一些新的东西， 没错， 就像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夸张也好，什么超级大屏里边中控屏，还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就是它很快，就像手机虽然没有像比如说新手机的特性更迭代更快， 没错， 我们总会看到新的东西，消费者层面来讲总会有新的选择， 是的， 因为总会有人想尝鲜， 而且呢就是还有一点特性非常的明显，就是这些电动车呢，他们也是在用做数码产品的方式在造，就是我会通过后期打补丁来解决，比如说前两天有一个叫做这个某来的品牌，对吧，他的车发现哎，为什么油耗这么高，只能开这个电池的额定功率那他们测试能开三四百公里，为什么我车主一两百公里就没有电了，然后呢官方说下一个这个版本会升级会改进，对吧，那他还是采用这样，我先卖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进行升级来解决，而不是说我先测试好、然后再进行一个销售， 感觉不太负责任嘛， 就是总会有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嘛， 感觉好像吃到的不是螃蟹， 现在新能源 就是造车新势力里边，未来 ES 八应该是量产就会比较早的吧，就第一波的， 没错。 那么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开上这辆车了，那反馈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 反馈怎么样？我觉得不太用户反馈了。我就看到网上面这些新闻，我们都了解到了，就各种死机门呐、啊， 对 啊，这种情况。就你开着车里边的屏幕全黑了，你吓人不吓人？ 啊， 对吧？这个 就好像被入侵了一样。 而且重启还不能直接把车停下开关一次，是要到后备箱它有一个 断电重启吗？ 对，才可以。 那我在高速上就好恐怖啊！ 按下 reset。 好恐怖啊，这个 机箱吗？请问这是一个， 就我觉得，所以很多人现在应该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对这种新能源车造车新势力的，就是新车厂里边的车还是持保留态度、再观察一波。 对，所以说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这些车企们他们的成败未来走向。我觉得其实啊，如果它真的是泡沫的话啊，肯定终究还会破灭。 就我觉得是靠产品说话，你这个产品真的好立得住，那口碑相传的话，大家也会对你的接触度更高一些。但如果你像直接就上来就各种这样的事故发生，那大家以后这个口碑就会导致整个对于互联网会造成啊，这种新车厂都不行，还是传统车厂更好。所以我觉得对于车厂的话，不要太着急。 对 啊、还是要自己验证好，自己修好了 bug 再来给消费者来体验。 而且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这些车坏了，你除了找他官方的维修渠道以外， 没了， 很难有地儿能维修 啊。 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前两天突然跟我聊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他是做汽车修理的嘛，说呀，我是不是应该转型了？为什么？他说现在都是电动车了，我们这工人完全不会修啊。 嗯， 那但是其实我想到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有一辆电动车 坏掉了， 那我难道只能去找原厂去修吗？就跟特斯拉刚刚入华的时候，它没有配套的时候，那坏了怎么办？ 就任人宰割呀。 对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车企们，他们现在这么着急地想要去上各种各样的智能功能，他们的目标真的想要是让车更好的服务人吗？还是说为了要所谓的打引号的圈钱呢？是吧？这都是可能问题。 对，都会有。 其实我能理解这种汽车这个制造商，他们压力很大，在于现在无论是数码产品还是汽车生活用品，快是唯一标准。 嗯， 你说有多少消费者真的很懂得区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车上的智能的部分。 嗯， 你现在问好多车手，像我们属于思考的比较多的，很多人思考的不多的，觉得挺好啊，我快啊，我要的就是小航，我先有智能的部分，你还没有哎，就很多人 还 是 我还能聊微信呢， 对吧？ 啊、我一边开车，我可以看电影， 对吧？ 这厉害死了。 就是我们中国市场其实对于快这件事情还是能占领先机，对于很多的厂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 所以必定它快就带来的就是很多技术的不成熟， 所以就会有变得花样的，然后想着去往里面加入各种各样的所谓卖点这种东西。 对， 那也顺便提高一下售价是吧？ 没错，像刚才我们聊这几款新能源车也都 不便宜， 不便宜啊，基本售价都在30万以上。所以说，其实对于这样一个售价，我们真的是买到了智能呢，还是买到了一个伪智能呢？对不对？ 对啊，所以还有几分钟时间啊，我们想再问问二位嘉宾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都不是汽车行业专业人士，所以我们才特别要问二位啊，就关于这种新能源汽车，你们会认为电池这个能源是一种过渡呢，还是一种怎样？ 我有个不太成熟的观点啊，因为中国的电力能源的主要获取来源应该还是以这个燃料为主，就是通过煤炭然后发电，然后我们把发了电然后去给它转换成电能，就是转换成存在车里的电能。那这种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个过渡嘛，就等于说你还是要浪费很多燃料然后来产生电能。 而且电池的处理怎么办？ 对，这就叫刚下一个问题，那 更加的污染。 对，这么大的电池的量，然后我们又没有很好的配套回收的机制，那这部分的资源的污染怎么办？这第二。第三是，那如果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技术被推上市场，最后产生大量的所谓的我们的工业垃圾怎么办？就这些车我们最后发现不行，不是未来的方向，那都淘汰掉，那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资源的污染和浪费 嘛。对，所以就是说这种东西人家说的叫新能源汽车，没说叫纯电动汽车就等于新能源汽车呀。 新能源这个概念很广呀，它不只是电嘛， 没错， 新动力对吧，都有啊。 对，你风能、太阳能，就各种可能转化过来的更加清洁的能源，应该才叫新能源。 而且你想，一辆汽车可能20年、30年，你要如果保养的妥当，它都可以去使用，但是电 这样一个载体，电池的寿命肯定没有那么长时间。 对，然后还有一个再发散一下，那我们就是说除了这个发电源，就是这个电的来源的这个材料有所变化，比如说也可能从燃料变成了风能、太阳能的各种水能转化。 嗯， 那还有一种就是那车本身会不会更节能省电呢？就比如说车的车身材料更轻，车的这个动力效应更效率更高。 可是车轻了人胖了呀。 那就没招了。 对呀、啊， 我感觉被戳到了， 一下醒来了啊！本来以为跟自己没关系， 对，我也发现了，我的车的油耗统计，我明显去年的油耗会比今年这个要低一些啊， 跟车没关系。 对，我后来想应该是人胖了，对， 嗯， 对对，这没有办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车企的这种定义，新能源可能目前纯电动只是一个过渡期。 对 啊，所以未来我们觉得应该会有替代品。 其实对于汽车领域的智能呢，我们其实还是在很多在探索的发现的阶段。 嗯、 现在看来，包括智能的概念，其实刚才伟哲提到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望吧，对未来实现。 嗯、 但是距离这个应该是还有一段路程要走的。 对，就是真正值得买的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应该说是给到我们的社会有更加清洁的这种环境输出，而且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方便且安全的行车体验，给我们别添乱。 而且这种环保不光是你要求这个汽车本身给你带来的环保，比如低能源、低耗，您自己作为驾驶员在同样的汽车条件下能不能做到能够环保和低消耗， 这都是问题啊， 对 吧， 所以我就是觉得这是两方面，你不能要求光汽车智能，咱们自己人也得智能起来。 没错没错，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一个汽车的消费者来讲，或者一个机动车消费者来讲，可能在近些年当中可能真的要再想一想应该怎么办。人家欧洲国家都说了什么，在2020年也好，2025年也好，就停产这个燃油汽车，但是人家也没有说我们会只生产纯电动汽车吧？ 对，有多种多样的呀。所以我是觉得吧，现在我们最值得探讨的一点啊，是大家在买汽车的时候，不要被智能两个字所迷惑。 哎，对， 还是要从实际出发，看您需求是什么。 嗯， 哪怕就是厂商提供了一些可能性、一些功能，您一是看用不用得上，二是您会不会对您的驾驶带来的障碍。 对， 而且现在网上很多断章取义的文章，就是比如说欧洲车企谁谁谁宣布要在2020年彻底停产燃油车 啊， 啊， 吓死了， 对，我们的车是不是要淘汰了，就过时了。其实不是的啊，这个真的是他们会以混动的这样一个方式， 对 对 啊，就是可能不会产纯燃油的车， 还是一个过渡的混动的。 对对对对， 真的是，所以说我们也是特别的希望吧，能够用人类科技这种人类智慧啊，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能够让整个的这种社会的文化啊，存在于这种怎么讲，就是被人们所一直青睐但是一直所追寻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行业领域当中去。 对，其实科技生活就是这样，好像一直够也希望你够不到，这是最佳状况。是不是？ 但是所以我们才需要有这样的一档节目嘛，智享生活，能够让我们去用我们人类的智慧去发现符合人类生活的方式。 对，重要的是发现两个字。 对对对，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嘉宾，来自于我们的凤凰科技的李燕伊娃，我们的伊娃的科技生活的博主啊，以及我们来自于 PC Home 的主编潘伟哲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最后的音乐就是叫做达尔文，也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 哎，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稍后的活力 music 课，以及可以听到耳边的这样一个为你读歌达尔文的声音。 对，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喽。 周末愉快。 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经换过多少轮，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的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到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自责，人缘还是眼神，